小窝中的梦，你不要说和我分手，你怎么做都没有错，你只是舍不得。你就像我中的梦，我们说过一起老过，你的笑容说过一起老的，你的笑容让我心动，在我脑海里流动。我就是你的蚂蚁，我为你遮挡了风雨，你就是我的唯一，永远都不说过一起老的，你的笑容让我心动，在我脑海里流动。你就像我。